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以下是广告时间。 中医认为，睡眠是排毒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一天沉积的垃圾淤毒正是排出的好时候。这一时间恰恰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人的头部的百会穴为诸阳之会，气血经三脉在此交汇。另外，人睡觉的过程也是人体脏腑等组织器官进行自我修复的过程。到了夜间，随着人体进入睡眠状态，新陈代谢开始减慢，心、肝、肾等人体组织器官也开始停止繁重的工作，进行自我修复，此时也最容易双补气血，实现气血充盈。2018清情巨献，小周期礼包，随气血双补丸20盒，将赠送通脉能量枕1个；大周期礼包，随气血双补丸30盒，将得到通脉能量枕2个。特别提示，由于礼包数量极其有限，如有需要请马上拨打电话400-108-1661 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以上是广告时间。 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下面就让我们有请电波中的中医讲学人徐桂英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每天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能够让大家伙找回健康的信心，我觉得这一点那是最重要的。 嗯， 我呢不想看到我们在座的这些个老同志，你每天的生活是家和医院2点1线，一日三餐都跟这个药物相伴，没有精力去思考如何让自个儿的晚年生活更精彩。现在咱们这些老同志满脑子都是咱上哪儿治病啊，咱这个病啊如何去治啊，对不对呀、啊嗯、你看这个前两天我们扬州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因为脑中风导致半身不遂，那么4个孩子一直轮流照顾，老人因病痛折磨呢就起了自尽的念头，他呢就让大儿子去买安眠药。大儿子回来之后呢，看到父亲的脖子里绕着一根绳子想自杀。 哦， 他竟然萌生了不忍心老父亲受苦送他一程的想法。 啊， 于是呢就用被子捂住了父亲的脸，用手呢捂住了他的口鼻，最后导致老人窒息而死，而亲手断送了父亲性命的儿子，他也面临着刑法的处置。 嗯， 当时呢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说实话这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嗯， 这个疾病其实来了以后往往不是一个人的悲哀，而是整个家庭的悲剧。它呀不仅能够摧毁病患的身体，还能够击垮一家子人的意志，扭曲人心呢。我记得以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咱们谁也别去检验久病床前它究竟有没有孝子这个话。 嗯， 你别去检验，包括孩子们 也是，你们也别觉得父母治点病花点钱啊，真动不了那天，你能抛弃一切你去照顾父母吗？这真不见得。所以老伙计们记住，只有健康是自己的，你有了健康，你才会有一切。 嗯， 所以啊，我也70来岁的人了，一些年轻的大夫，你们可能理解不了大家伙的事儿，但是我能理解，我最懂大伙儿。我之所以研究出三脉通百病无，在夏季我们再配合上气血双补，实现一通一贯，通过通三脉补气血来驱病强身。我们说气血足是啥样？那大伙儿都知道，这气血足了，你浑身有劲儿，你精神头足，您哪哪的都舒服，你脸色都好看啊。但是不管他们有多珍贵啊，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让咱们老百姓，第一就是用得起。所以在这次全国公开献赠的活动当中，大伙儿可以看到一通一贯新疗法，那这么做也是为了减轻大家伙儿的经济压力。另外呢，一人一个的话对调病也更有好处啊，因为大伙儿可能都知道玉呢它是有灵性的，正所谓人养玉，玉养人，你佩戴玉石的时间长了，它认人呢。 嗯， 尤其呢对于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我就更希望你们能把心一通一贯疗法都用上，因为对于这样的病人每天都不少吃药，你看止疼的、降压的、降糖的、溶栓的、通便的都不少吧。 嗯， 那作为医生，我跟大伙儿讲，别吃那么些个药，这个病没等治好呢，把那个病又吃起来了，这叫什么呢？叫摁倒葫芦起了瓢。 嗯， 啊，我们说为什么？第一，很多普通的治疗方式，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标不治本，没有把握病症之间的内在联系，你谈何对症下药啊？也许你的头疼是颈椎问题带来的呢，也许你的失眠和泌尿系统有关呢，也许你的眼病是高血压引发的呢，对不对呀？ 没错 啊，咱不把根本问题解决了，你花多少钱那都是白搭，最后肯定就是摁下葫芦了，起了瓢了。而且只要疾病这个根儿它还在，那新的病症那就会层出不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们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对吧？啊，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脾气，这药呢它也有相生相克。 嗯 啊，你想你把这么些个药全吃到身体里头，那它进去之后难免就得打架，相互就把各自的效果给抵消了，那你吃进去就跟没吃一样，甚至非但不治病，还给你添了新的伤害。 嗯， 让你的肝让你的肾都跟着受罪，这就叫得不偿失啊。 没错，而且咱们说是药三分毒吗？ 嗯， 而且大家伙啊真的是不太想啊，就是每天都在吃药，每天定着闹钟啊，定着看着这个时间去吃药，真的是很痛苦。 哎，说到这个呢，我们一通一贯疗法，那为什么它就能解决一体多病呢？啊，我说过了，人体最重要的是三大通道，就是咱们的气脉、血脉、经脉。你身体出了毛病，无非就是三大通道里有了毒跟瘀，而一通一贯疗法就是用来通气、血、经三脉，排瘀毒的。那您想想，淤毒排出来了，它好的不是一个病两个病，而是全身疾病的好转。气脉通身轻松，血脉通脏腑安，经脉通寿延年，这才是通三脉的效果。那么第二个，它能解决一体多病啊。大伙儿最近听节目 也都听到，这些天凡是试用过的朋友都反映了，不是说某个病症单独得到了改善，而是发现自己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起色。这个其实就打破了中医从整体调理见效慢的这个传统。那么一体多病的患者，你也不用再纠结自己，哎呀，先从哪个病入手啊，先治什么病啊，非得给这个病分一个轻重缓急了。 嗯， 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家合作医院吧，就向我们推荐了一个62岁的一个一体多病患者来做临床。 嗯， 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知道了他的病情之后，我们联系到了他，他过来填申请表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了他的具体情况。 他是什么情况呢？ 他呢，因为这个家里啊，老父亲跟老伴儿啊，这个身体都不好， 嗯， 他一直也没退休，在郊区的厂子里给工人做饭，挣点钱呢，贴补家用， 嗯， 但是在16年的这个9月份的时候，突然感觉浑身酸疼，就好像是感冒了。也没多想啊，吃了两片去痛片，继续上班工作。到17年的9月份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走两步路啊，下腹部就好像被那个那种砂纸，粗的那种砂纸打磨的一样。 哦， 下腹部疼得受不了。上医院去检查了。一查结果是什么呢？子宫下垂、脑梗、心衰三级。 哦， 子宫下垂到有一个小拳头那么大的一个距离了，啊，导致走不了路，啊，两步以内的东西他够不着， 嗯， 拿不动，还觉着气不够用，他想要做手术，医生说做不了，心衰呀，啊，就说要做手术，必须先花个50000多，给那个心脏安一个双腔起搏器。先把心衰的问题解决了，这才能治疗子宫下垂的问题。 哦， 你说这个患者一个月给人做个饭就挣个1500块钱，还要给老父亲跟老伴儿买药，上哪儿找50000块钱？别说5000，5000他都凑不出来。 嗯， 他只能回家吃药养着。另外呢，患者晚上严重失眠，睡不着觉，心脏蹦蹦蹦的一直跳，翻身都困难。要是起来的急，上不来气儿，越睡不着吧，越想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这个下腹部呢，也疼得更加厉害，嘴里呢，又干又苦，还有很重的味儿。所以他当时说话的时候，就一直用手啊，挡在这个嘴前头，脸呢，也是灰秃秃的。啊，以前他年轻的时候，他说他3点半起来给孩子做早饭，5点半就把孩子送走了。可是现在别说做饭了，连倒水都倒不动了。 哦， 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儿子呢？我这一问吧，也真不该问。 嗯， 啊，他一下子就哭了。他说出车祸走了。 哦， 他说要是儿子还在，我也不至于受这么多的苦。他说他的儿子很孝顺。啊，他哭的时候憋得满脸通红啊，喘不过气儿来，我赶紧的安抚他的情绪，最后呢也确认啊，让他成为临床病例。 嗯， 当时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热成像仪和光谱仪，这个时候我们在光谱仪上就发现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大概也就15分钟左右，他的身体上大大小小的热成像就开始形成。 嗯， 也就说明这些能量在身体的各个不同的地方它停了下来。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观察这个热像仪的显示，我们惊奇的就发现热成像当中红色的活跃部分基本上都是患者的病灶区。 哦， 比如你看啊，我们当时记录的患者下垂的子宫， 嗯， 还有呢颈动脉斑块这儿，还有心脏、肾、肝这几个区域的热成像很明显，而这几个地方恰恰就是患者的病灶区。 嗯， 那么2个小时的时候，这个患者睡着了。 哦， 他进入了深度的睡眠。6个小时的时候，患者的病灶这个地方的红色 有了明显的淡退。7个小时的时候，患者醒了过来，看了一眼时间，特别诧异地问，我刚刚是睡着了吗？ 嗯， 我呵呵地笑说，你不仅睡着了，你还睡得非常沉啊，整整7个小时，我们就在旁边说话，你都没反应。他大吃一惊，赶紧就从试验床上就下来。下来之后，他摸了摸自个儿的心脏，就说了，感觉浑身很舒服。他自己笑着说，一辈子好像从来没睡过这么香甜的觉。 哦， 就是那种睡透了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这个花干透了，浇水浇透了的那个感觉。他说气儿也顺了。啊，当时他自己的治疗信心大增啊。 嗯。 实际上啊，当时他有这样的感觉。一个是他达到了深度的睡眠。还有这位朋友就感觉到全身舒服。后来呢，我们送给了他一通一贯疗法，帮他实现通三脉、补气血，在气血运行女七男八的这个规律下，他每隔7天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变化。 有哪些变化呢？ 他的睡眠就得到了改善，每天能睡6个小时以上，而且是一夜无梦。嘴里的津液增多了，嘴就不那么干了，也不觉得那么苦了。哎，自个儿说话的时候呢，也感觉不出来这个口气了。以后他很少发作心悸，感觉心跳有规律了，这气儿呢也喘得匀净了。 嗯， 之后他的小腹的疼痛得到了缓解，自个儿走到市场去买菜，再走回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夜尿减少，一晚上最多起来一次，有时候干脆睡到大天亮才想到要上厕所。那么经过一整个周天的服用，他再来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哦， 以前那个黢黑的脸变得红润有光泽，说话有底气，声音洪亮，走起路来一点没问题。他说下腹部的打磨的那种感觉消失了。 嗯， 上医院又去做了个检查，子宫只有轻微的下垂，没有发现颈动脉处的斑块，而且心衰恢复到1级了。啊，医院里的大夫感到不可思议。 以下是广告时间。 中医认为，睡眠是排毒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一天沉积的垃圾淤毒正是排出的好时候。这一时间恰恰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人的头部的百会穴为诸阳之会，气血经三脉在此交汇。另外，人睡觉的过程也是人体脏腑等组织器官进行自我修复的过程。到了夜间，随着人体进入睡眠状态，新陈代谢开始减慢，心、肝、肾等人体组织器官也开始停止繁重的工作，进行自我修复。此时也最容易双补气血，实现气血充盈。2018清情巨献，小周期礼包，随气血双补丸20盒，将赠送通脉能量枕1个；大周期礼包，随气血双补丸30盒，将得到通脉能量枕2个。特别提示，由于礼包数量极其有限，如有需要请马上拨打电话400-108-1661 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以上是广告时间。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那么在传统的中医里呀，这个疼与痛两个字代表的也是不同的意义。 嗯， 这个疼 一般呢指的是急性发作，而且呢持续的时间短，浅表，而这个痛呢大多呢指的是漫长的、持久的、深入性的。但是无论如何的描述，这都是患者在疾病上最直观的感受。我行医多年，我被患者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徐主任呐，我这病您能给我治好吗？其实在我听来呀，你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能帮我解决疾病带来的痛苦吗？ 嗯， 我的公爹他也经常跟我讲，他说这个病机在五脏六腑之中，痛苦呢在四肢百骸之上。那对于患者来讲，这个疾病它带来的痛苦就在于症状上。所以治病的时候，不但要治病人的病根，还要想办法迅速地缓解病人的症状。这个呢，也就是气血双补疗法的优势所在。对这个症状越多，症状越明显的疑难病、慢性病，它越能发挥出效用。 嗯， 而且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和病后，还会给我们呢带来极大的舒适感。这个呢，就是因为通过气血双补，可以同时激活人体的气化功能跟修复功能。 嗯，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看心脏不好的人憋闷吧， 嗯， 他气短吧，啊，这个心绞痛时不时的发吧，这心脏一疼，带给人什么感觉呢？没得这个病的人是不知道， 嗯， 但是得了这个病的人，他有一种濒死感，啊，就是这个病一发作呀，他就觉得死亡离自个儿特别近了啊。 嗯， 还有什么呢？心悸、失眠等等，这些个症状。让人非常的受折磨，特别难受。 嗯， 我记得2000年，当时我接诊了一位患者，叫苏秀莲啊。一听名字，大伙儿知道是位女同志。那年呢，苏秀莲是64岁。当时经过西医的诊断结果，她胸闷气短，没法平卧，阵发性的咳嗽，头晕，精神不振。而且没胃口，这个胃脘部呢总是不舒服，睡觉也很差啊，老是睡不好，乏力，大小便呢这个老是不正常，心脏的心率呢是65，血压可高了，180了。 嗯， 这个两个肺听诊器一听还能听到干罗音，它有阵发性的夜间呼吸困难，所以睡着睡着觉他就突然憋醒，就得坐起来。 哦， 当时在医院呢做了一个诊断，结果是什么呢？叫慢性的心力衰竭3级。 嗯， 那么这个患者承受多大的痛苦呢？就是他的所有的体力活动明显的受限，他不能动，一动上不来气儿。休息的时候呢，哎，他没有症状，但是只要稍微的做一点体力活动，比如说上个楼， 嗯， 上个小坡啊，买两颗大白菜滴落回来，这个时候呢他就出现心悸呀、呼吸困难呐、心衰呀这些症状，或者呢还会出现阵发性的心绞痛。那一出现这个病立马躺啊，躺下来卧床休息，哎，稍有好转。 嗯， 但是症状不能完全消失， 那非常的痛苦啊。 是啊，这活着就觉得很累了。 嗯， 有人说活着累，怎么叫活着累呢？你病多了活着就累。所以他在95年跟98年这两年做了心脏的介入手术。那他来的时候呢是被他的孩子用轮椅推进来的。 嗯， 我第一次见他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嗯， 这个人命不久矣。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这个人啊，第一，这个望诊，他的精神萎靡，面色死灰， 人呢就已经像那种半昏迷的状态，这个嘴唇、手指甲都是青紫的，咳出来的痰是舌诊，这个舌淡紫暗，舌苔都是紫的，舌系带这个脉络这儿是粗紫，我再一摸胸口，往上呢是热气十足， 嗯， 再往下摸四肢呢却又是冰冷。他这个人整个人呢，这个家属讲是忽冷忽热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在临床上叫阴阳失调， 嗯， 气血不容， 也就是乱了阵了。 是啊，这话说的特别好，特别准确，形容他这一切脉我心里凉半截儿。 为什么呀？ 因为他这个脉象是带脉， 嗯， 是缓慢而有规律的歇止，止有定数，脉底为腑肺脉，暗之无根。那么这种脉象多出现在临死之前。 哦，老人就无药可治了吗？ 他老伴儿啊来了以后就给我跪下了， 嗯， 哭着就跟我说，也知道这个人没几天了，但是30多年的夫妻感情啊，这辈子他说我净看他遭罪了，总是病病歪歪的，没过过好日子，来就是希望他临走前这两天别再让他遭罪了，让老伴儿呢安安稳稳的走就行。 嗯， 原来呀，苏秀莲的老伴儿啊，他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年轻你是不知道，我们那辈儿的人呐都讲究个家庭成分， 嗯 啊，成分不好，扣上了个黑五类的成分。咱们这个老伙计们都知道，在那个年代，你扣上个黑五类，你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哎呀，这个为此呢，是这老太婆的身子骨啊，一天不如一天，打40多岁开始咳嗽咳痰，打那对呀，他要是走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我吃点安眠药我就跟他去吧。我听着这老两口的经历，我的眼泪呀、啊、就不自觉的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心里呀、啊、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真的是说不心放宽了，不仅不让他继续受罪，这人呢也不能让他离你而去。可是我话是这么说，他这个病啊真是棘手。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病人他正属心力衰竭，心病日久，这个临床表现寒热错杂，热为真热，寒已是真寒，上焦遇热极容易导致下寒。 嗯， 这是因为呢人体内的阴阳是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寒，而且呢他的气虚衰，运血无力，心脉不畅，血瘀水停，这个在临床表现的症状极多，以喘息心悸不能平卧，咳吐痰涎为主，难怪这个医院要下达病危通知啊。所以啊，面对病人的病情，必须使用气血双补的治法来治疗病人、嗯、只有气血双补的治法才能让病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既可以才能保下来。一大早他老伴儿给我打电话说、徐主任呢，今儿早上他张口说话了，说想喝点粥。 哦，想吃东西了。 是，他说我老伴儿多少天都没说话了，没吃饭了。说到这儿呢，跟电话那头又哭了。我见他这么激动啊，我心里呢其实也已经是很受安慰了，因为见效了呀。所以我就说，老哥呀，你别哭啊，这是好事儿啊。到了第14天上，这个病人来了，脸色红润，热之气呢已经消散，这就说明呢这个病人的气血逐渐的恢复，人呢也能吃饭了，体力呢也恢复了不少，而且说话的声音也大了。那为什么这个气血双补的疗法能让双补疗法的特别之处？它能化五脏六腑的病机，解四肢百骸的病痛，那么在治病上还能迅速地缓解咱们身上的症状，使咱们这些个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一通一贯疗法的机会。一体多病，不用吃那么多药也能调好病。那么我在这儿呢，就是希望大家伙儿啊，尤其是一体多病有老慢病的朋友，都能抓紧时间打电话问问还能否得到，你趁早把一通一贯疗法都用上。但是呢，数量确实不多了，现在大部分地区呢已经是名额用完了。昨天呢，我已经给这个各地的院长和无电地区的负责人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啊。我说这次是我说呢，真遇上有患者急需的啊，我说你们各地之间呢相互协调一下，互相理解，一切呢要以患者为重。所以现在还有想要得到的朋友，那你呢直接就打电话联系看看还有没有 的话，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 以下是广告时间。 中医认为睡眠是排毒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一天沉积的垃圾淤毒正是排出的好时候，这一时间恰恰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人的头部的百会穴为诸阳之会，气血经三脉，随着人体进入睡眠状态，新陈代谢开始减慢，心、肝、肾等人体组织器官也开始停止繁重的工作，进行自我修复，此时也最容易双补气血，实现气血充盈。2018年，如有需要请马上拨打电话400-108-1661 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 长寿， 哎，谢谢 老师， 谢谢。 谢谢、啊。 祝您研发团队更上一层楼。 啊，再琢磨一个好东西出来，是不是？研发团队是、 哎、对，永远辉煌。 好，谢谢，谢 谢，谢 谢。哎，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啊。 哎， 好，再见。 再见。 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你好、 哎、 啊！ 哎呀，太好了！ 啊、 我以前吧就听过不少中医讲学 啊， 但是自从听了你们那个这档节目吧 啊， 我就放弃了其他的一切节目，什么都不听了，每天必听您的讲课、 啊。是吗？喜欢我们这档节目啊？ 啊，特别喜欢。 嗯， 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记笔记呀、啊嗯，完了从中学习到不少的中医知识 啊啊， 了解了中国的中医药文化历史 啊啊。 您是一位真正的中医传承人。知识渊博，救苦救难， 嗯， 功德无量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徐主任， 好， 我就是最近吧，单位体检检查出来不少问题， 嗯嗯， 你看像那个双眼晶体轻度浑浊， 嗯， 右眼黄斑区反光强， 嗯， 黄斑前膜它打个问号、嗯嗯、 啊，怀疑、 哎、右眼， 怀疑还没有确认， 右眼视力下降待查， 嗯， 嗯，窦性心律不齐， 嗯。 尿潜血阳性， 嗯，嗯 尿蛋白细胞阳性， 嗯嗯， 尿白细胞没有蛋白两字， 嗯，嗯 高脂血症， 嗯嗯， 左附件区无回声（括号考虑囊肿）， 嗯， 胆囊息肉样病变， 嗯嗯， 双乳腺增生， 嗯， 主动脉硬化， 嗯， 双侧肺纹理增强， 嗯， 初检血压升高， 嗯， 就这些问题， 嗯、 我一看，哎呀，就我现在这么多问题， 嗯， 就挺担心的， 啊。您这个病呢，从您刚才讲的这一系列病啊，在我这儿呢，我一句话，血脉不通， 嗯嗯， 而且呢，您的肝经也不通， 性子还比较急， 爱生气是吧？性子比较急、 啊， 所以呢，性子比较急、爱生气的人容易肝火大，肝火大以后呢，容易血液当中出问题，血液当中杂质比较多，那杂质多了呢，它会堵血管儿，啊。 我吧打断您一下、我就一直在听您的讲座，很想得到这个、 这个 我也在地区报名了、就现在就静候佳音的、 那你的那个眼底的血管是多细呢、有的血管是头发的十分之一，有的那个微循环的是头发丝的二十分之一、所以像这些血管如果堵了的话，你黄斑前膜是真的没法治了， 那也太细了、 如果说靠这个一冲一冲会把你那个不通的地方、或者说咱药物进不去的地方啊，药都进不去的地方，它能把你打通了，所以你对、 太好了， 对这个眼睛来说你用的话恐怕没多少天眼睛也会有分泌物排呀排呀、排这些分泌物，然后你会发现变形啊，方方面面呢、这个就是逐渐的好转，避免去做手术了 那么一通一贯呢、你这个呢就是明显的气血，这个黄斑区的这个病变明显就跟气血有关，所以这个一通一贯灌气血你用上非常好。 好、那我一定用。 哎，你赶紧， 特别相信你们 啊！我自己都在用。 好。 行了，不多说了， 也太感谢你们了，也哎呀，徐主任、徐老师、您真是太伟大了。 也没啥，反正就是告诉大伙儿，有病早防早治，这个 是最关键。对 对对，啊， 好，哎， 等您的好消息。 我记住了， 啊、 我就是等着那个给我好消息呢。 好，已经报名 就成，我一定能用上。 也因为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 对对是，我知道。谢谢您。 不用谢， 保重身体啊！ 好，好， 好，再见。 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啊，徐主任。尊敬的徐主任，你好啊！ 哎，你好，你好，哎，请讲。 我是太原的一位 同志 啊，太原的朋友。嗯， 我今年72岁了，我老伴70岁。 哦哦， 我今年的3月份 啊， 我们参加了咱们这个活动。 啊啊， 当因为我老伴是30多年的遗传性高血压。 哦，遗传性高血压。 遗传性高血压。 嗯， 所以说这年轻时候吧，人的身体抵抗力强。 嗯， 还能就慢慢的就不大回事儿。 嗯， 还能顶得住。 嗯。 后来呢，逐渐的就这个血压就越来越高，越来越不稳定了。 哦， 后来发展到呢，又有了这个糖尿病。 嗯嗯， 还有这个睡眠不好。 哦，糖尿病、高血压、睡眠不好。嗯， 心慌。 嗯， 再加上呢，前3-4年又闹了个腰间盘突出。 嗯嗯， 现在我就跟我老伴就在外面治这个腰间盘突出，我是在外面。 啊啊。 我一直盼着这个机会 啊啊， 找到咱们一个就是这个通山脉的呢 啊啊！ 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打断呢？因为什么？我这么多年，老师我不怕你笑话， 嗯， 我的银行没有一分钱的存款， 嗯， 我把这个钱全部都用在这个治病上、看病上 啊。 所以这个家庭啊，就比较可以说是相当简单。也相当紧张、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就是因为其他办法、给我老爸也好给我也好治这个病 都没效果 不好 嗯， 所以我就想碰一碰、看看这个、因为我听广播听了好长时间、这个相当好、我就说算了、哪怕我在当时就是说哪怕我再砍上20000来块钱呢、试一试吧 嗯嗯， 抱着这样的心理 嗯， 参加了这个活动 嗯。 我的这个症状有改善，我老伴症状也有改善 啊。 我这个问题是怎么呢？我是在40多岁时候失眠，因为是负担比较重 啊， 晚上睡觉不好，入睡困难 啊。 后来发展到什么？就神经性的耳鸣 哦，耳鸣， 神经性的耳鸣， 失眠，耳鸣， 哎，失眠，耳鸣， 嗯， 哎，这个再一个呢，睡觉啊就相当入睡就非常困难， 嗯， 这不是这个。还有个什么呢？还有个老年性的前列腺。 哦，前列腺的问题。 前列腺尿频尿急。 嗯 嗯。 就是现在传不了前列腺了，我有什么症状改善呢？ 嗯。 我这个小便这个症状改善的也挺明显。 哦。 我一个多小时的车。 啊。 我现在我也没有问题，也能不重要了。 哦，这下子心理上的紧张就好多了，不那么紧张了。 哎，对了。 嗯。 再一个呢，睡眠也比过去好了。 哦，睡眠也好了啊， 睡眠也 好了。 现在有时候吧，晚上能睡着，咱在5个多小时，有时候差不多能达到6个多，接近7个小时。 啊， 啊，所以说这个效果，我就是 很满意。 我就说，赌老爷把又赌对了。 啊，赌对了。 我就 赌一把， 不老乾坤单上。 嗯嗯。 不过这次咱们我老伴呢是这个35年的高血压。 啊。 这个他现在吧，这个血压吧。 啊，怎么样呢？ 也有了效果了， 也有效果了，嗯， 也有效果了。原来他到178呢，都要。 哎呦，这么高啊！ 这么高 啊！ 哎，现在呢，能加到多少呢？现在就是140多， 哦， 一样呢，也在个90多。 那比之前 好 多了。 好就好在什么呢？ 嗯， 好就好在这个下午的血压， 嗯， 基本上是在正常范围内了。 啊， 现在 这个太好了。 这个你说的吧？ 嗯， 这个是你说的。过去他一天有时候吃2片，吃3片。 哎呦，吃这么多啊！ 哎、 嗯， 这么多。现在呢，减到这个1片的一半。 那吃半片。 吃半片。下午吃半片。再一个呢，我老爸这个睡觉也比以前好了。 啊。 也比以前有好转。我就想着啥呢？我老伴的病比我重一些。 嗯嗯。 咱请求，哎呀，崔主任给我解决下一个咱们这个通山脉的。 我只能说帮你来问问他们好不好？我来协商一下。 你说话跟我说话就分量就不一样了。 啊啊！我是对所有的朋友，我都是想能帮则帮啊！你们那个当地打电话，这些全部都定掉了。 啊，知道今天早上你就出来了。 对呀、 啊， 全部都定掉了以后， 2860都下来了。 对呀、 啊，没有了。 对他们那还不一定有。 啊、 对， 求你一定跟太原的说个话啊。 好，我知道啊。 希望如果是能办到的话，那就是千恩万谢，你就是我们家的恩人了、 啊。 谢谢了。 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好， 再见， 再见。 谢谢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 哎呀，我怕吗？谢谢老主任 啊不用谢。你想问我什么问题？ 我有点事情想跟你咨询一下 啊。您说啊。 我自己的事情还有我女儿的事情 啊。 我首先呢把我女儿的事情先跟你说一说啊。我的女儿今年40多岁了 啊。 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啊。 她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呢，就是她是剖腹产。 嗯， 他做了一个毛病，就是子宫内膜移位呀。 啊、 哦，子宫内膜移位呢，现在就是那个时候啊，那就是挺严重的。 啊， 完了他也吃过中药啥的，没有效果。 嗯， 孩子来了月经，就是痛的止痛药、止痛片吃着，完了上不了班儿。 嗯 月经量多的不得了，就得穿纸尿裤那样带，那是那么垫着。 嗯嗯， 完了后来呢，这时间长了，现在就是。医生有的医生建议他呢让他子宫摘除，有的医生建议他呢让他还是保守治疗。 嗯， 所以他现在也没摘除。完了有的又后来呢他又说听别人说生第二个孩子能带一带，生了第二个孩子以后呢他这个月经量呢稍微小点儿，少一点的，就是痛呢还是痛， 还是 痛是一点没改变。 嗯嗯， 哎，所以这孩子吃苦，就是我这妈怎么办？看不了的， 嗯， 也治不了呀。中药也吃过，啥也吃过，也不好，也知道一直到现在，他说我就熬着等着月经，那时候除非没了再说吧，要怎么办呢？ 嗯嗯， 还有我自己的事情， 嗯， 我自己是一个也是一个有病多病的人的，也是孤寡老人。我丈夫已经离我去了20多年了。 嗯嗯。 我今天我是呢高度近视引起的并发症。 嗯， 这是眼睛有玻璃体混浊、白内障。 嗯嗯， 黄斑区变性。 嗯， 我是在七九年，我本来就住在大兴安岭的。 嗯， 我79年的时候眼睛碰伤以后，在哈尔滨住院的手术，没几个网托， 嗯， 左眼网托没成功，已经失明了。那时候就失明了。 嗯， 现在已经将40年了。 嗯嗯。 40年这眼睛一直视力又不好，剩一个右眼睛有一点视力，我本来就是高度近视。 嗯， 因为0.0几的视力呀、啊、 嗯， 现在就是连看个书啊，说明书啥自己看的啥也看不见了，啥也看不见了。 嗯嗯， 我就是这眼睛就是像雾似的一片，眼底下呢看不、就是黄斑区的这个地方就一点一点看不清楚了、中间看着灯啥中间都是一块黑。 嗯嗯， 完这是眼睛的毛病，我是很主要就是我这眼睛毛病，还有我还有点，还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也高。 嗯 胆内还有一粒沙子，还有一粒石头，还有颈椎增生、腰椎增生。 嗯， 那老主任，我就这些毛病，我呢、现在还没拿到呢。哎，我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情况。 嗯嗯， 我寻思老主任，你能够帮助我怎样调理一下子哈？怎样帮我那个药怎么吃啊？ 嗯， 给我指指点一下。 嗯，其实您定这个、现在定在那儿，你只要用就可以了。 嗯 啊，你只要用就可以了。它对你的这个身上的这个病啊，而且您现在用的这个方法呢是最新的，啊，一通一贯疗法。因为这个它对我们的气脉、血脉、经脉的疏通，这个非常好的，所以我建议你呢是这个用上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说你的那个有一个女儿啊，生俩孩子了，对不对？生俩孩子以后，她现在还是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从我们中医上讲，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主要的发病的原因是血瘀。不通则痛啊，就像关节炎一样，不通则痛啊。你血瘀了，咱们现在新一通一贯疗法效果还是不错的，它可以抓紧时间，就是吃到那个月经来，等到月经来了你就停了，月经干净了再继续吃药，就是药在月经来的时候停一停，连续几个月的吃啊，这个就针对这个病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